不顾四意，求无记错，还记得称呼舅公十次，有八次叫错，几多亲戚点去认我，咪忘记阿边个，咪究竟娶咗边个，要叫声呢、这个嗰、那个，唔记得咗咯，咪忘记阿边个，咪就系假姐边个，要记得呢、这个。哥哥，你大哥买错。随、我的身高每天渐变，妈妈的叮嘱始终未厌啊。人仔的餐单每天在变，而我要应变。披荆斩棘，仿似大战。咪忘记阿边个，咪究竟猜亲边个？佢最谂呢、这个嗰、那个，唔唱得边个？咪忘记嗌边个，咪就去公司边个？要记得呢、这个，应该我就冇乜错。咪忘记阿边个，日日在边帮边个？要小心呢、这个嗰、那个。记得咗咯，咪忘记冇边个着衫系益咗边个？我阿妈讲过，讲过我大个咪错。人一生中总有一花。最憎呢、这个，嗰、那个唔笑得边个？我忘记阿边个，实在系假憎。